黄沙。 他在青苔，他那舞青睐，想到泪汪汪，是呀，红色沙龙白衣裳。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最近已经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订票的方式购买除夕的火车票，而车站售票窗口和代售点则将从19号开始发售除夕的火车票。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针对近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校园性骚扰事件，教育部现发言人再度作出回应称，凡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经历了短暂的调整之后，上一周后期至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四个交易日大幅上涨，创下了2015年12月11号以来的最新纪录。北京天坛医院迁建工程已经竣工并验收合格，天坛医院的新院启动试运行。新院建在丰台区花香桥的东北角，总建筑面积达到了26.7931万平方米，也是原天坛医院建筑面积的3倍。2018年高考北京卷的考试说明发布，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其中语文学科中《论语》纳入到了经典阅读的考察范围。北京今年计划建设提升140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500个蔬菜零售网点。到年底，全市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在城市社区覆盖率将会突破92%。从大兴区两会上获悉，195万平方米的新机场安置房主体工程已完成全部楼侧封顶，能够提供1.5万套房屋，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启动7000多户搬迁居民的回迁工作。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范对于电动自行车部分技术指标进行了调整，其中最高车速调整为了25千米每小时，并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具备有脚踏骑行的功能。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

前段时间流行佛系生活，有人说呢，佛系是一种心境，是一种态度。当你为自己调整好心态之后，你会发现事情确实变得轻松了，焦虑也有所缓解了。但是佛系并不等同于不作为。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什么都不做不是佛系，而是直接放弃系。焦虑的时候放下心中的纷繁复杂，选择宁静其实并不是坏事。但是所谓的佛系不应该是我们懈怠的理由，而是该干的事情尽力做好之后的随缘感。 九精英有话说。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然后不放弃，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海洋督察组反馈督察情况，河北省填海造地空置现象严重，海南省围填海执法监管不到位，福建省海滨20年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万个，建成覆盖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及其他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公共充电网络。北京市卫计委通报，目前全市流感病毒活动度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流感集中发热疫情大幅度下降，市场药品的供应没有问题，市民不用囤药。第24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日前揭晓了得奖的名单，张艾嘉以《相亲相爱》拿下了最佳导演，弥补了金马奖7项提名全落空的遗憾。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新课标的相关情况。其中，语文新课标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贯穿语文课程的各个部分，并设置学习专题。我国拥有自主产权的新型综合科考船“东方红3号”16号在上海下水，新船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国深远海的科考能力。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五审已经展开了，贾乃亮、杨紫、郭冬临、蔡明、潘长江、李雪健、张晨光和李明启等悉数亮相。

怎样才能找到朋友，找到知己，找到那个对的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的认同哲学博士陈果的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够相互的去识别，而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够相互欣赏。而这句话的潜台词呢，就是你想要遇到什么样的人，你就得先活成你期待的样子。如果你希望生活充满阳光，就得先让自己向着阳光。真正的正能量可不是喊口号说出来，也不是一句加油你可以的就 OK 了，而是在昏暗的日子当中也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

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我的夜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哦，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我的夜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哦，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上看到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数据调查，叫做九五后月收入多少才算正常。很多人感慨时间过得快，如今最大的九零后距离奔三也只剩下2年多的时间了，最小的九零后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九零后已然已经成为了职场的主力军。但是关于职场，很多人却依然在迷茫。九点九六九，我是周周。对于职场人最高的评价，其实不是情商高，而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这句话也是我见过最好的回答。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真正一个创业者，就是无论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

我们总是说生活有遗憾，其实道理都懂，但是遇到了真的会觉得还蛮惋惜的。比如说前两天小红梅主唱去世的消息，直到现在我想还是有很多的歌迷久久没有能够回过神来。后来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单曲循环了很久小红梅的歌曲，比如说像 Never Grow Old 还有 Dying in the Sun，这两首歌可以说是伴随着我整个的青春，但是小红梅主唱的离世呢，也标志着曾经陪伴我们年少的时代确实是落幕了。如果说小红梅的《Dying in the Sun》是一首我们都会唱的英文歌，那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应该是所有人都会唱的一首情歌了吧。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

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气温在逐渐走下坡路，冰雪天也快要来了。爱车停在户外，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冻住了。车窗玻璃冻，后视镜冻，雨刷器冻，而且热车十多分钟丝毫不见缓解。如果车窗挡风玻璃被冻住，最先做的就是热车，然后把车身及玻璃上的积雪铲掉。铲积雪的这段时间，发动机差不多也热了，这时进入车内，开启暖风，设置吹前挡风玻璃的模式，开启后挡风玻璃加热，几分钟之后冰雪就会融化了。如何防范呢？在霜冻的前一天晚上，用生洋葱在你的车窗和挡风玻璃上擦一擦，这种奇怪的妙招会让你的爱车远离雾霜和冰冻的烦恼。另一种避免冰冻的方法就是用橡胶浴垫盖好挡风玻璃。如果你的车具备后视镜加热功能，后视镜结冰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如果不具备，只好准备一瓶水浇在后视镜上，冰很快就融化了，然后用干布擦净。实在不行就准备一张废弃的银行卡，顺着一个方向刮，切勿太用力哦。我们也可以在夜晚降临之前用塑料袋套在镜子上，并用皮筋或者是夹子固定，当你第二天早上拿走袋子时，就会发现镜子上没有冰霜。如果你发现雨刮器被冻住后，千万不要用力去掰或者是用热水浇，不然雨刮器会出现变形，玻璃容易开裂。正确的方法是热车后开启空调暖风，将风向调整到吹前挡风玻璃的位置，数分钟之后就可以解冻。还可以用一块柔软的抹布用力地蘸上外用酒精擦拭雨刷，雨精可以防止雨刷器冻在玻璃上，所以即使是在一年中最冷的天气里，这招也绝对管用。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醒各位老司机，冰雪天行车一定要慢慢慢，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